的全能无限量，哦主，在你里面凡事必成就。虽然我所面对的不知往何方向，但顺着你方式都能做。当我软弱彷徨无助，你能力选择完全，只要全心信靠你，你看见奇妙神迹，不是依靠人的力量，乃是神的灵成就。每当我诚心祷告，你看见奇妙神迹。